Best Boys 新春修炼手册。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有当下的一些非常流行的歌手，新生代的歌手代表现在时下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而 TFBOYS 被现在很多一些小朋友一些小孩特别喜欢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也是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的这种青春的气息，包括满满的正能量，才能吸引到这么多的粉丝。接下来是张靓颖的这首歌《我是我的》。 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从荒野传递着音符，不再追逐雪花散步，轻松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由我来接住，偶尔迷途都不在乎，很知足。 心愿，爱到梦。

终会是永远，经典早晚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十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来自于许巍的这首作品，叫做《时光》。说到许巍呢，他是一位非常自由洒脱的一位歌手，他非常低调的生活态度，在他的歌曲当中都能够让你听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些艺人在生活当中，他们的个性会决定他们作品当中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元素。像许巍这样一种崇尚自由的人，在他的作品里面就能让你感受得到对于他对于自由的一些向往。而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都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 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节日的夜。

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定格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梦里画面将会实现， 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定格的画面， 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梦里画面也许会实现。 这首歌《不可不信缘》，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的这首歌，叫做《泪海》。说到许茹芸，她的一世情歌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么多年她所发行的这么多张的情歌专辑、情歌唱片，尤其像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泪海》，是当中尤为突出的一首，旋律朗朗上口，歌词非常动人的歌，一起来听听看许茹芸的声音，这首歌《泪海》。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没人心疼的黑夜，眼角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和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伤心的往事就像潮水将我掩 寸断，你怎么想？ 在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从容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有你在梦中直哭痛了我，跟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直哭痛了我。 传承经典孝道，感恩父爱如山，为倡导全社会树立敬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大力弘扬传统民俗，在父亲节来临之际，6月17日上午，主题为传承经典孝道，感恩父爱如山的孝道公益活动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据悉，本次孝道公益活动由三河市养老服务业协会携手三河市厚德养护康复托管院举行，特别邀约到了三河市奥博幼儿园的学生和家长，民政干部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为老人献上了准备已久的表演节目，并亲自动手为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活动结束后，德亨仁厚集团厚德养护康复托管院创始人还为每位志愿者和各个家庭送上了由集团出品的养老关怀故事书《岁月在记忆里重逢》养老院访谈录。本书通俗易懂，通过对养老院老人的敏锐观察及沟通，挖掘老人心中所思所想，分析当下老年人的心理动态，从而更顺利地开展社会养老事业，并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爱心养老的事业当中来，为我国的养老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三河市养老服务业协会秘书长王国翠表示，举办此次大型孝道活动的意义是为了要把养老事业真正传递到人们心中，只有全社会都重视养老事业，老人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起来。奥博幼儿园于园长说，真正的孝道传承是不分年龄也不分区域的，我们对孩子的孝道教育也不限于只针对自己的父母，大爱传承是全社会的责任。大学生志愿者代表高然表示，每个人家中都有爷爷奶奶等长辈，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天，趁着青春还在，要多身体力行地为老人献上一份力量。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陪你代配那根品冠带来的半生熟。不知道两个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火花。 你曾十年前仍有墨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火焰，让我终没眠。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曾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我没有抱怨。 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昨夜的云旋，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明还舍得了。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昨夜的云旋，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还舍得了。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你还舍得了。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戴佩妮跟品冠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半生熟》。接下来会要听到的是零点乐队的《玩够了没有》。生活当中呢，似乎我们都会有一颗想要玩、想要追求自由的心，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似乎身边总会有太多一些羁绊，不能够让你就是勇往直前，或者说不能够让你随心所欲的任性的做自己那些特别想做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怎么样去按照自己的本意生活，可能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玩够了没有》，零点乐队。 我不知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丢掉往日的冲动，艰辛地面对现在。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平静地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我不知是否应该

起嘲笑，我能有多骄傲，我看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山水冰山